向警向汽车开火。公路巡警之后附近一个度假胜地发现嫌犯有不合理行为，并且骑在越野车的车顶。警员试图接近他的时候，他揸车逃走。警方后来在一家汽车旅馆发现他。警方说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嫌犯似乎没有犯罪记录，持有驾驶执照。事发的时候，他显然因为某种的原因失去理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而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多车咗啲啦，而家车龙排到过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亦都系交通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呢亦都有车龙㗎，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住翠塘路一段呢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咁另外呢反方向出九龙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回旋处。跟住睇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东区走廊呢因为有工程，现时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呢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喂，点解你会俾罐汽水酒阿女饮噶？ 开心啊嘛，饮少少唔怕啦，普通汽水咁啫。 佢哋就系专登啊，用嗰啲果汁去掩盖酒精嘅苦涩味，等你唔觉唔觉咧就越饮越多，里边啊仲有调味剂同埋咖啡因噶。 系咩？话明汽水酒酒精含量应该唔高嘅。 呢啲汽水酒嗰啲酒精含量啊，同啤酒差唔多噶，有时甚至乎会更高噶。 咁夸张？我见佢个包装咁得意，以为啱阿女饮添。 千祈唔好中陷阱啊！唔好俾仔女饮酒啊！ 知道知道。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我是欧阳振华，如果你仲睇紧模拟电视，是时候行动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2020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长者找人帮手填表和交表都得噶，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 开翻嚟啲咪 先。系啊，初八今日，唔系都要继续新年快乐。 因为上家唔知点解咧，净系开一支咪好奇怪。但系直播室有两个人噶嘛，哦唔知点开一支咪， 够大声啊嘛。 佢哋中意一齐用啩。 系，但系佢头先又话自己有报到时，但系又唔知点解报到时，但系开一支咪好奇怪啊。 哇，神奇！ 唔紧要啦，唔紧要，唔紧要。我哋唔好咁样玩啦。 我想报一句先， 测啊！ 我想报一句先得唔得？我系阿乐，系啦。我想讲就系阿一哥，一哥，波哥，我都爱你啊！ 喂，阿乐，阿乐，唔使咁大声噶， 你多咗啦， 支麦系有限度嘅， 系咯， 个 level 系啊。 不如你斯文啲，唔系，不如咁啊，你咁中意佢哋，不如你调上去佢哋节目啊。 系啊， 我觉得你会开心啲噶、 啊啊。我都好中意你、 啊。阿波同唔系，但系你中意阿波同阿一两个嘛？ 你知唔知点样系普天同庆啊？ 系啊， 就系你调上上一家。 阿波同阿一又想要你、 啊。系啊，咁两家啦，不如 食两家茶礼。 系、哎、啊， 新年啦、啊， 新年嘅话，个个都一定要身体健康，呢、這个好紧要。 福禄不侵啊，大家、 啊、身壮力健啊， 冇错，系啦。 咁啊，亦都提提大家啦吓，今日咧其实我觉得好似暖翻少少，但系都仲有啲冻啊。 好，天气女郎又嚟啦、哎，天气女郎， 咁即系暖翻少少定系冻咧？ 咁要听阿师妹讲啦， 系 师 妹 而家好似一个 点啊？天气 暖翻少少定系冻？ 你估啊？你估下 咁暖得冻咧？ 好啦，系几多度咧？其实系18度嘅，咁唔知道你觉得冻唔冻啦？室内湿度咧72%啊。咁今日下昼咧嘅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而今晚咧大致多云啊。咁嚟紧咧，其实离岸嘅风势都系比较清劲啦。嚟紧一两日咧，早晚都系会清凉噶。咁佢话下星期中期咧都会有机会越嚟越大风啦，同埋有几阵雨噶。 哦， 咁大风定雨咧？ 系啦， 两样都有啊。 我知系啦，冇雨嗰阵就真系冇雨嘅，系啦，有雨嗰阵真系会落雨嘅，咁样。 即系其实你上年过咗去，你又上次唔开心话我哋话你， 系啦， 咁你唔好讲翻啊嘛。 不如你发表一下其他伟论啦。 傻猪嚟 嘅，再去啦。咁点啊？咁今年过年大家点样啊？嘅我嗱，我讲我自己先啦。其实我今个过年咧，我真系食咗好多嘢，食到我自己肥咗，应该都有五公斤。 睇得出啊，你个口罩 睇得出啲 size 咁，佢个口罩好似 唔啱 size。你咪攞小朋友口罩。 嗱，系定系你块面真系肥得过？火咧， 真系小童嚟噶系嘛？你睇我嗰个去到侧边耳仔个差唔多。 阿乐怡嗰个口罩好似系一大撮口罩咁。 两样夹埋啦，即系咧大家都知道而家买口罩好难啊，系咪？咁我屋企都系同样啦，大家香港市民啦吓，即系好难买到个啱嘅口罩。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几年前咧，我妈妈咧就唔小心买错咗一盒口罩，就系、是、小朋友嘅口罩。咁、哦、都顶住先啦，起码遮到个口。 咁起码即系用埋佢啦，冇晒。 同埋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妈咪冇买错？因为永远喺个爸爸妈妈、哦、 都系小孩 ， 小孩张。 同埋你系咪今年发育得快啊？即系当年都仲系小孩。好算啦，我一世都系妈妈眼中嘅小朋友嚟嘅。 每一个小朋友都系。 唔系咁，但系即系头先阿乐就话，即系新年喂食得多，食得饱都系嘅。因为今年咧，我都即系比较食得最多就系往年讲嘅萝卜糕。 哦、 即係上次我都有講啦，就係、是、講我去人哋屋企食蘿蔔糕嘛。咁啊，師培就話咁搞錯，去人哋屋企食蘿蔔糕咁得意啊！你自己冇蘿蔔糕咩咁？今年我就喺自己屋企食蘿蔔糕啦。 哇！ 因為今年我媽就整蘿蔔糕。 哦，整咗幾多底啊？ 哇！佢真係犀利啊！佢不停研發啦。咁因為上年佢都有整嘅，咁但係佢就覺得啊，今年可以再俾心機整，再整靚啲咁。今年咧就整完一堆啦，我諗三四底到啦。佢、 哦、 就覺得可以再好啲，佢再研發就整多三四底。再研發整多三四底，咁嗰度我估係十二或者十底到啦。咁但係因為真係派俾啲親戚朋友， 係 啊， 我都好開心嘅，即係我都收到啲朋友整完啲蘿蔔糕派俾我嘅。我今年就總共收到三底，係、哦、啦。咁但我係食其他嘢肥，因為今年真係實在同埋我兩個叔大壽咧，係咁食好多好嘢。總之呢個年初一到年初五都係， 係、 嗯。其實咧，我想話蘿蔔糕嗰啲係真係超肥噶。咁同埋我問阿媽啦，可唔可以落少啲油啦？其實大家都知係咪？ 多謝你提供呢個咁好嘅資訊俾我 聽。但我忍唔住再講，真係好肥，因為我肥即係每一日都食咧，係好好味嘅。咁啊，但係即係你知見到佢煎嘅時候，你就知道有幾多油啦。咁、我叫阿媽話可唔可以落少啲油啊？佢話唔得，如果落少啲油唔好味嘅。咁所以 落少啲油會燶嘅。 你攞 熱鍋咪得咯， 係嘅咩？ 我都係咁。 我平時真係開到大火咧，唔係唔係，未啲大火啦，總之個鍋好熱啦。但係落少咗油咧，炸到燶曬咯。 唔係你要慢火噶嘛，因為佢蘿蔔糕實心啊，慢火先入面熱㗎。 我覺得 咁快嘅話會燶㗎。 蘿蔔糕好鬼難煮啊， 都係㗎。你要點樣煎得靚都係一個技巧嚟嘅。咁、 啊、 後屘咧，我姑姐就提議咗一個新嘅方法， 係 不如試下蒸啊。 蒸冇咁好食噶，蒸 系 冇 好食，但健康啲咯。 好容易蒸到散晒噶， 同我以往食开嘅唔系同我以往食开嘅传统方法唔同啫。即系我妈系煎嘅，用油嘅。咁、哦、我姑姐就话：，哎，用不如蒸啦咁啊。 即系你家族嘅新方法， 自己嘅新方法 就系大家嘅旧方法。

听过有安仔陈建安未知道。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未来的路啊，大家都未知道啊，咁啊，但系真系而家呢段时间咧，好好保护自己，咁啊，长身健体啦，即系尽量就保持呢个身体健康啦， 百毒不侵啦， 百毒不侵啦吓。 有时即系觉得喺出边做运动好麻烦嘅话咧，自己喺屋企做多少少咯。 嗯，系，其实推介可以行下山啦吓，即系当然不是专业推介啦，但系山上面始终人少啲吓，咁而家又唔系太热啊，咁样。OK， 好啦，嗱。新年啦啊！但系咁啊，过到今日初几啊？今日系初， 头先讲咗啦，初八啦， 初八，初八人日啦， 系啦，系咪？松旧迎新啦，所 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 OK， 好咗，前面有个 mon 啫，今日系二月一号嘅。二月一号十七度嘅，而家系系啦，嗱咁啊，讲下送旧迎新啦。但系咧，嗱咁屋企可能好多杂物啊，大家都会想抌啊，好多嘢想唔要。但其实 我系断舍离得好紧要噶，其实我掉嘢系好狂噶，即系我可以好唔留情地掉嘢噶。 系 我发现好多男仔断舍离得好劲。嗱，我知我细佬都系， 我系有乜嘢系唔会舍得掉咧？ 系 同我家人有关系嘅嘢，我会 hold。 O、okay. K， 电子用品， 电子用品我可以好随手，但我唔会掉嘅，我唔会掉嘅，电子用品我买的。 哦，系咯，哦、okay. 我一买一卖嘅，通常我买电子产品我系一入一出嘅、啊，所以我系唔会掉嘅， 系 唔会浪费嘅。 哦， 最多平价走嘅啫，即系冇得拣就平价走。 哦，话俾我听， 尽量都想平手走，系都好难嘅。咁 呢样嘢唔错啊，即系可以将旧有嘅价值带到去新嗰度。 系，但我就系掉嘢好 好狠，系啊，我唔得嘅，我做唔到嘅。系啊，即系我屋企咧，我系好中意将啲嘢摆喺啲盒度，即系我唔中意屋企乱，但系咧我会搵个盒，系啦，攞个盒去梁朝伟 啲爱情嗰个结晶品咧，即系过往嗰啲 X 啊，全部都一个个鞋盒裱起佢噶。 诶、哎，我系啊，我就 系 嗰种啊。 戏入边系讲佢个角色，佢系咁样做嘅。 哦，系、嗯，即系我系好中意储低一啲回忆嘅，无论由小学嘅可能一封信吓，或者写俾我嘅少少嘢、少少啲礼物、一支笔都好咯，我系会留低嗰种嚟嘅，系、哦、咯。咁大家咧吓？ 系、我就只会留好少咯。即系如果你话过往啲 X 嘅嘢，我净系留翻啲最重要嘅一两件啊，或者三四件，其他我都全部一系送晒俾人，一系就唔要咯。总之唔好喺我眼前出现，哦、尤其是啲揽枕嗰啲咧，我就唔会留噶啦。冇理由佢送俾你，你以后 送揽枕俾你，定送公仔俾你啊？ 揽枕啊？点解咧？啊，有时我哋一齐去玩嗰啲摊位游戏赢翻嚟嘅， 哦， 系啦，咁你都分开咗啊，无谓啦，仲攞嚟揽住做乜嘢啫？系咪先？ 同埋你有新嗰、那个，你好难揽住旧嗰个。 咁多都唔知揽得边个 支咪得咯。 有啲真係咁㗎喎，又 係啊， 即係有啲盡量唔好俾舊，唔好俾新嗰個知嗰個物件係舊人留下。 正常都唔會講係嘛？ 唔係㗎， 有啲會， 有啲會攤出嚟講。 嗱，呢只就係之前嗰、那個，後面嗰兩隻就係再後面嗰個嘅。 如果你唔中意嘅話，你可以選擇掉咗佢，即係可能會咁樣。其實我覺得咁樣講好差， 係咯。 但你唔講又好似瞞住佢。 唔係，你要表達話俾佢聽，呢啲係舊物。但如果你講埋呢一句就係，如果你唔中意，你可以掉咗佢。咁點解你唔自己喐手掉咧？ 嗱，你諗下，但係你諗下，如果你唔講俾佢聽，好似瞞住佢啦。但如果你話你唔中意我掉咗佢，咁你作為一個男女朋友，你有風度嘅話，唔通話唔得，你全部掉曬佢？ 係咯， 又唔可以，佢哋又未必做嗱。 好似 翻轉你另外嗰個咁問你，你會講掉曬佢？ 我揾日同你換嗰啲新嘅。 嗱，換嗰啲新， 我 覺得 OK 嘅， 係啦，我一定會唔要嗰啲舊嘅嘢。 啊，呢個女仔嘅新方法，就係俾佢知，嗱，呢個一二三四五任嘅時候送俾我嘅，咁如果你想我掉曬佢，你換嗰啲新嘅俾我。哇 ，OK 喎，呢、這個方法。 唔係，咁有啲 咁如果女仔講就好差啦，呢、這個 係咯，我都覺得係啊。同埋舊咗嗰啲嘢，可能嗰個年代 hit， 咁你依個年代，咁我又真係唔係咁想要，只不過留翻嚟紀念。你叫佢買個新嘅俾你，你咪又啞。 同埋個男仔同你講係顯示個男仔嘅即係勁啊，係風度啦、或者。但如果你個女仔同佢講係。代表你嘅贪心啊！ 拜金， 你明唔明系你嘅睇你拜金啊！ 你阵间指住佢，全部都系金像嚟嘅咁点？你换新嘅俾我啦！ 我前男友 用晒佢， 我前男友送咗个金珠俾我。 嗱，OK， 嗱，可能大家会收过好多前度嘅礼物啦，一啲实物啦吓，咁但系而家譬如我哋影相，其实咧同前度。其实最多嘅遗物，我觉得系一定系相片啦，系咪？而家影相咁方便，你哋又会点样去处理前度嘅相片呢？大家 收埋佢， 點樣收啊？ 揾個盒啦， 手指抄低佢。 唔係啊，其實啲手指我都幾驚噶，因為我記得以前有個 hard disk 咧， 收埋啲嘢， 收埋咗啲嘢，但係嗰個 hard disk 咧就穩陣 嘅，淨係 唔係咁以前手機你要 backup 噶嘛，咁就將嗰啲相全部 backup 喺個 hard disk 度，但當然全部都係出得街嘅相嚟嘅，不過自己唔想見到啫。然後你有一日咧，你睇翻個 hard disk 嘅時候，你唔記得咗啦，跟住一開，喂，裏邊有咁多唔想見到嘅相嘅咁樣，咁所以我寧願係 hard copy 喎。 系， 即系我要睇先至开嚟睇咯，我唔需要嘅话咪见佢唔到咯。 系唔系？咁而家无可避免有好多 soft copy 噶嘛，即系好多 digital file 噶嘛。咁大家又会点咧？会唔会去 delete 晒前任同你留低嗰万几张相咧？ 我会， 你会 啊？我会， 因为俾后一任见到咁点算啊？ 呢个男仔咧，好爽快嘅，女仔咧系好中意抄问题出嚟问问题嘅。 嗯， 所以咧，当你留底是但有一张都好咧， 佢边个嚟噶？ 佢就会寄于一世，然之后他日。可能去同一个地方就会问你，咦，不如我哋影张咁嘅相咯，佢就会抽翻出嚟讲。所以男仔咧，我系会觉得，不如我哋避咗嗰个第时有机会发生嘅问题先，我就不如斩咗佢先啦，我就 delete 晒佢咯。 系好， 横掂你都唔好拎出嚟。讲真，你有几可拎出嚟去懂个私人啊？ 系嗱， 你都唔会赌噶。 而家咧，不如咧教大家 攞晒赌， 系咯，一个新方法 玩鱼虾蟹嘅最新赌 注，即系咧我觉得咧同 X 咧最多留低嘅真系相嘅，同埋而家系个 digital copy 啊！你有时咧你一嘢去 delete 晒万几二万张相咧吓，所以十万计，其实系好唔舍得嘅事嚟嘅，会系一件。咁但系咧嗱喺外国咧有一件趣事咧就发生咗。嗱，根据呢个T 字头嗰一个嘅社交平台啦，就喺上面睇到啦。咁咧一个嚟自欧洲嘅一个，佢本身系嗰啲 freelancer， 即系嗰啲multimedia designer 咧，帮人哋去执相啊，做下设计嗰啲。 业余摄影嘅制作师啦。 系啦系啦，咁咧佢个古仔咧就系佢系都几即系都唔系好好生意嘅。 业余啊 ，part time 啊。 系啦 ，part time 啦 ，freelancer 啦，系啦，咁即系佢唔系好好生意。 唔该晒 ，Molly Translate。 对住 Molly Translate， 我翻译错咗 ，sorry， 我致歉嘅。 大家都知执相啊，做执相呢行未必一定话个个都吓好好生意好好搵噶嘛。咁咧呢一个人咧，佢就有一日咧就喺网上边咧就无心插柳咧就写咗一句说话。 系， 佢就话咩咧？就系话我收你$10。是美金嚟嘅呢一个吓，十蚊美金，咁咧我就会帮你咧去执走你前度嗰张相里边嗰个前度，系啊，就会执走佢咁样，未必反应。 即系你佢会即系将你前度嗰张合照同你两个人嘅合照，将佢执走咗前度个样， 系啦，冇错啦。咁佢咧就净系收呢一个$10嘅啫，咁样嗱。咁佢因为咧呢一句说话咧。就無心插柳咧，就點知個迴響非常之勁、哦。佢即係佢本身個 follower 咧，本身係得幾千咁樣嘅啫。但係咧，佢因為呢句説話咧，佢個 follower 咧變咗做160,000嘅 follower。咁而且咧，生意咧亦都做到盤滿缽滿嘅，係啦咁樣。咁呢個$10嘅執相服務咧，咁佢仲強調咗就話，我淨係幫前度，即係幫你淨係會幫你執走前度嗰張相嘅啫。系啦，咁因为咁样咧，而令到佢生意暴增。好啦，咁佢本身咧，佢系收紧呢个$10去帮人执相嘅啫嘛。系啦，咁而家咧，佢就话唔得啦，真系要加价，因为生意太好啦吓，收$10就唔得啦，我要加价50%，咁样就去到即系$15一张啊，咁样嘅。 好贵、哦，如果系我嘅话咧，其实冇需要呢个服务，我觉得整完之后仲惨、哦。你本身嗰张相咧，我见到阿乐儿开呢一个图片啦，佢本身咧系两个人啦，一男一女，再加只狗仔嘅。咁而家咧執走咗之後咧，就得個女仔同只狗仔。咁你見到嘅時候、你明明就記得隔離有個男仔噶嘛。咁執完之後，你望到咪仲傷心？ 我又唔係咁睇喎，因為咧嗱，我自己譬如我覺得咧，好多時同前度影嘅相咧，係嘅，有好多嘢值得留念。即係除咗我同你之外，可能我同你去過啲好快樂嘅地方，又或者係啦，譬如同只狗狗影。咁如果我成張相 delete 咗，咪連狗狗同埋快樂嘅地方都會失去。 啊，即係其實你愛自己同愛狗狗多啲咯， 係啦， 嗰個都唔係重要啫。 前度嚟噶嘛， 男女大不同。咁唔係，但係我就覺得咧，呢一個嘅服務咧，反而我覺得唔係俾前，即係唔係俾自己用啊， 係。 反而是可能我身边有一些的朋友或者我的屋企人可能是完全不喜欢你的 X 的。 是。 那这个我觉得就大派用场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你会跟你的 X 或者你跟另一半会去你家玩的嘛。 是啊。 你跟家玩就会有大合照。那当你去有那些大合照其实你就留了底啦。他日如果你有些重要的时刻想拿回这些旧东西出来看，但是那个已经是新的女朋友或者新的男朋友。 哇，尴尬到飞起。 哇，那你那些相片就真的他又不会不 keep 的，家人那些大相来的嘛，怎么会不 keep 的。 但你大出入面多了一個揞眼的人呢，你如果這個服務呢就可以幫到那些人。 是啊，沒錯，即是不要因為他一朵花就搞到整個森林都不用得這樣。 那你當初叫個伴侶揸機幫你成家影 就行了。不行不會的，即是你去到那些喜慶，如果你當初叫了你的另一半幫手揸機影張全家福，你的伴侶你就不開心，跟住你就有排手了。因為這些真的是。 咁索性唔帶佢翻去聚會咪得咯？ 咁你可以咁樣，咁好多都係用呢個方法嘅。咁但係有時你係唔能夠避免，就係另一半會同你講點解我唔見得你屋企人？點解我唔可以你合照啊？ 有新藉口啦，就話因為我成家張相唔想有後悔之日啦，所以你都係唔好嚟啦。 即係有呢個問題嘅話， 污點啊？ 唔係唔知你將來係咪污點？ 避咗先， 得唔得啊？ 大家如果有呢個問題，就試下揾佢咯嚇。即係我覺得呢個十零蚊美金係值得嘅，真係因為佢咧係真係執得非常之靚。 嗯、但我想都不是全部執得曬嘅，即係有啲即係你攬腰啊，或者好貼啊，你保唔到啊。你啱啱我落嗰張相，其實因為個兩個一男一女分得好開先得啫。但唔知佢係咪有啲技術可以做得到啊？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如果你有需要，你都可以試一下。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近日网上有人公开政府存放口罩的仓库地址，警方昨日在其中一个仓库楼下发现一个男子形迹可疑，以游荡罪拘捕他。被捕人士是报称仓务员的21岁男子。葵青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督察方以培表示，疑犯在政府存放口罩的工厂大厦下徘徊，被截查之后未能够提出在那里逗留的原因，怀疑他有机会作出犯罪行为。他又说当时疑犯身上没有武器或者可作非法用途的工具。方以培说警方高度关注意图制造社会恐慌的网上谣言，强烈谴责煽惑他人干犯刑事罪行的行为，呼吁市民小心求证传言，不要误信谣言。香港邮政宣布，因应疫情和政府特别上班安排，全线邮政局将会下星期缩短开放时间，会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3点，以及是星期六上午9点半至下午1点开放，到时会提供所有柜位服务，但流动邮政局就会暂停服务。另外，邮件派递和邮箱的收信服务会改为隔日，出口及入口特快专递邮件就维持星期一至六的收寄和派递服务。香港邮政提醒市民，前往邮政局使用柜位服务或者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回应有医护工会计划下星期发起罢工的时候，一度感触落泪，表示担心医护人员的情绪和公立医院的服务。陈肇始又表示，最近留意到有新型肺炎病人未必如实告知医护人员病征，当局正是检视赋予医管局人员法定权力，杜绝有关的情况。另外，陈肇始说部分医护人员收工之后不想回家，医管局已经安排宿舍和提供津贴给他们租住酒店。他强调医护人员不是病人，希望社会包容。至于美孚的翠雅山房是否选址之一，他没有回应。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严重的湖北，黄冈市即日起进一步实施市区人口出行管控措施，包括每户家庭每两日只可以只派一个家庭成员出街采购生活物资，其他人员除了生病就医、疫情防控需要，在商店、超市和药店翻工之外，不得外出。黄冈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在最新发出的紧急通知中亦都提到，对拒不听从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管理劝阻最终闹事的人，公安机关要加大打击力度，如果发现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不服从管理、不听从劝阻、参与最终闹事，将会提请纪检监察机关严肃问责，同时追究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緊急通知有要求市區所有黨員幹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要發揮帶頭作用，管好自己、家人同親屬，帶動街坊鄰居，協助工作人員勸導社區居民，按要求少出門、少上街、少探望街坊，唔聚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今晚渐转多云，天气清凉。听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嗰边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呢都係有车龙㗎，龙尾排到过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呢，现时普通道出九龙近住市中心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回旋处。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沙中线工程，现时咧，圆湾仔分域码头街东行嘅车辆禁止左转入去会议道。咁就系因为有沙中线工程，沿住湾仔分域码头街东行嘅车辆禁止左转入去会议道。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近水湾九龙、城隧出口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癌症要记住四大原则：唔烟唔酒，每日食最少五份蔬果，同埋做多啲体能活动，就可以减低患癌嘅风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通识60秒， 好多人都喜欢买新衫、新裤、新鞋来过年，好像读书的同学会买新校服、书包、文具去迎接新的学年，而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小朋友要准备的事可能更多。譬如一个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幼稚园学生要升小一，他们不单止要适应新校园、新同学、新老师，还要适应新的上课模式、测验、考试等等，对他们来讲绝对不容易的。有见及此，坊间有些非政府组织特别为他们开办体验课程，模拟真实上课情况，希望协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根据资料显示，在2017-18 学年，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入读公营主流学校有45,360人。其实自1997年开始，全港推行全校参与模式的融合教育，帮助学生、教师、家长去认识、接受、尊重、欣赏个别的差异。学校因应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提供最适切的教育服务，令每位学生都能发展潜能，缔造共融的学习环境。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是咁的， 是咁的， 咁即系点咧？ 其实系 是咁的一星期，阿乐。 咁即系点啊？ 喂，有新嘢喎、啊！ 這個其實 新年前即是過年前上年 就答 應承大家做的。 我有嚿嘢喎。 阿樂好好的真的做了。但是個 Seven 名我哋明明都唔係講呢個。 唔係 咯。我唔記得咗。好衰喎，我唔記得咗叫咩名。 阿樂日記啫嘛。阿樂周記。 係阿樂周記。 我諗越落少少創意啊嘛。 冇咯，其實都冇乜創意啊呢、這個。 唔係咯。 嗰份精神都喺度嘅。 你而家個叫咩名啊？ 是咁得一星期， 咁我宁愿你叫咩？不见七日如隔咩？一周 啊，一周啊， 系啊， 都系唔记得嘅。呢个名都系唔记得。 唔系，但系呢个咩嘛？系啊，俾啲人觉得诡异。 不如你就咁叫阿乐有啲嘢。 唔见七日，但系就即系等于一个礼拜。 阿乐有啲嘢啦，咁不如就佢。 好啊，好啊， 阿乐有啲嘢， 阿乐有啲嘢啦， 改改阿乐有啲嘢。 咁样叫做创意。 我但系其实好嘅，因为咧我真系唔 咁点解你谂过唔好嘅咧？ 落周记都好啊！ 我嗰时我真系听阿莫讲噶， 落周记几好啊！ 阿莫就话咩你整个阿落周记啦，咁样就讲下你呢个礼拜发生嘅嘢啦，系啦，所以我就整嗰个叫是咁的一星期。 我头先你都讲啦，话我嗌你整阿落周记咁样，你讲咩啫？ 系咯。点解嘅？ 咁你又话听我话，咁即系听你唔听？ 我系将我亲爱嘅茉莉噶啦，我系将我亲爱嘅茉莉讲嘅嘢再深化，再进一步嘅设计。点知吓，原来唔系咁中意，咁算咯。嗱，我再改过个名，但系咧而家又多咗个新 set 文啦吓。因为我觉得叫周记都唔系咁好，我唔系个个礼拜都有啲好特别嘅事情发生。讲真， 系啊，你出声就好好笑噶啦。我哋而家重点就系你啊嘛，你唔觉得嘅咩？因为真的很可爱、啊 哎、多谢 好搞笑、 啊、你信心自己 哦好信心 做什么为什么好搞笑、 啊、哎呀好搞笑、啊、你真的哎呀好搞笑、啊、哎呀好笑好笑啊 OK 嗱 我想起都想笑 嗱咁既然今个礼拜呢就整咗个叫是咁的一星期咁我就好老实咁讲返一星期发生嘅嘢啦。 啱啊你以后都系讲呢个啊。 吓 以后都系讲呢个。我哋一开头原意都系话你一个礼拜里发生咩事嘛。 嗱系个咁即系留呢一个㗎喇喎。 唔系呢个新闻名啫。 我新闻名就转。新闻名就转。 喂不如咁啊我哋好公道嘅开 post 喺寻常事认真做个 Facebook 嗰度。咁俾大家呢就投票揀边一个嘅新闻名比阿乐好嘅。系啦，好唔好啊？ 我、哦、都好啊！ 好啊 我哋各人谂一个，跟住之后就摆上网，系啦，俾人投票咁咪得咯。 其实我 OK 嘅，即系你都话我 hea 底嚟噶嘛。其实如果有大众，即系大家去帮我谂嘅话咧，系一件好事嚟嘅，我都觉得。 系我哋帮你谂啊，谂完俾人投票啊。 喂，嗱，不如呢个就加网上啦。不如讲下你今个礼拜要讲嗰样嘢先，好冇？ 系。今个礼拜 系啊，今 OK 系啦，今个礼拜咧就拜年啦，拜年拜年拜年同拜年啦咁样。嗱，我想讲一样就系我今年咧个利是咧系减咗码嘅，系啊，我自己派， 你派出去嗰个啊，定系你 我派出去嗰个系减咗码嘅，系啦，因为今年咧钱系真系使得多嘅，去得多咗旅行嘅，系啦，因为我以前我派利是系点咧？虽然我未结婚，但我都有翻一定年纪，同埋我屋企系嗰啲。大家族嚟嘅，我就唔想見到太多小朋友，即係嗰啲咧，可能廿歲頭嘅都已經結咗婚，有啲甚至生埋仔，咁我就唔想鬥翻佢哋利是，所以我都會照派利是咁樣嘅，係啦。咁今年就減咗碼嘅，係啦。咁但係都總之開心啦嚇，呢樣嘢大家嚇係啦。咁啊，同埋拜年拜年同拜年咯，都係嚇。 冇啦， 系啦，食嘢咯，一路就咁。今年咧就有樣開心嘅事情咧，就係我阿叔生日。 哦，即系头先头半个钟开头讲嗰个你阿叔生日， 系啊，我叔咧，我两个阿叔咧系孖仔嚟。 佢今年开心嘅事情， 但系佢 阿叔唔系年年都生日嘅咩？ 系啦，佢 师妹啊，师妹啊， 即系唔系？可能 有啲人真系噶，二月廿九号生日嗰啲嘛， 四年一次咯，四年一次啊， 呢个真系噶。 唔系，同埋可能真系上年唔开心，今年先开心咧， 都得嘅。不过应该年年都咁开心噶， 做咩你开始插翻阿叔啲相？ 抽击成功喎！你抽击成功喎！其实今年咧就一个特别之处咧就系咁，大家少咗出去出边食饭啦，即系大家翻屋企食饭啦，咁就逼爆晒啦个屋企，即系屋企又唔系好大，但我家族系十五个人、十六个人一齐嚟，咁样一齐食饭啦，咁啊食咗好多好嘢嘅，咁啊因为呢一件事啦，令到我哋屋企人就又走翻埋一齐啦吓，咁样，咁但我今年阿叔生日嗰一日咧，就系年初三嚟噶，即系初一又食饭，初二又食饭啦， 意思系全部人团聚一齐一个嘅聚会， 系啦，冇错啦， 唔系走翻埋一齐，你讲到成家决裂咁， 系咯，我先谂咗 变嘅， 我都唔敢讲。 望啊，师培望一望我，我都唔敢问你啊。 我都系啊，跟住窒咗两下，我见你应该开心事嚟嘅，新年流流。 哦，即系你先系聚聚系嘛？ 系一个聚会， 一个大嘅家庭聚会， 冇缺裂嘅， 冇 用， 冇嘅，冇嘅，冇缺裂过嘅。 因为台湾去旅行嘅时候，你唔肯吹波，你搞到缺咗裂。 嗱，嗰个波咧，我唔系唔肯吹，我系真系想带翻嚟同大家吹。 唔系个波咪我吹咯， 系啦，最后啲神吹咗噶嘛。 你有冇吹爆咗？ 波我冇啊，冇，我惊佢缺裂啊嘛。所以我盡量不爆咯。 系啦，嗱，呢个真系心意嘢嚟嘅，上即系嗰一集讲嗰个波系。 嗰个有诚意啊，我真系觉得嗰个。 系啊，专登留翻嚟俾大家玩嘅。 但系你整到嫲嫲唔开心。 嫲嫲话我想吹，你又留俾人吹。 唔系啊，佢话咩嘛？佢嫲嫲想去其他制作班，你唔知参观嘛？ 系咁嘅，我就话嗰啲 workshop 咧就 hea 到好多时间，系啦。跟住阿莫莉就话你用个 hea 字嚟去讲嘅，你都唔觉得你阿嫲听到之后会觉得好伤心啊？你觉得同佢去旅行系 hea 咁样？系啦，嗱咁讲翻初三嗰日，其实有件开心事就系咧，我见到两个阿叔咧，即系两系孖仔嚟嘅，二叔同三叔， 我一样样噶， 一样样。 咁你点分佢啊？ 咁認得嘅，始終 嗌名咯，每次名都唔同啊。 二叔、三叔， 係啊，名都唔同啊。 你真係識啲 twins 嘅話咧，你係知道佢係邊個嘅，縱使佢哋一樣樣。最初你分唔到嘅，後屘即係個人嘅習慣總係有少少唔同。 哎呀，我睇到佢蛋糕，每次打個叉，佢兩個阿叔個樣的而且確係 twins 嚟講，算係容易認嗰啲嚟。 一個眼鏡，一個冇眼鏡咯。 唔係佢啲頭髮或者嗰啲眼紋嗰啲全部都唔同嘅，但我識嗰啲咧，我有幾個 friend 我真係認唔到噶。而我係聽過有人講過咧，有啲嘅 twins 係真係會交換自己啲糖去上電腦識㗎。 會， 所以真係有啲係真係。真系似到系冇人認得。 我聽過交換約會咯，係。 哇， 得㗎， 好亂啊！ 交換約會啊，初次約會啊，其實咧，佢當然唔係後面啲約會啦，後面啲約會自己去啦。但係第一次約會或者頭兩次約會咧，係個男仔可能已經對呢個女仔有意思啦，但係佢好想得到屋企人同意，所以佢就派個細佬或者派個阿哥出去睇下個女仔覺得如何。 但係個女仔 唔係睇下覺得個女仔如何，而係睇下屋企人對呢個女仔嘅感覺好唔好。因为佢怕带咗翻屋企，如果个女仔大家都唔 OK 咧，佢就好尴尬。 哦， 咁所以就话不如帮下眼啦。咁但系嗰啲约会当然唔系好复杂嗰啲啦，唔系有下文噶啦。OK， 嗰啲所谓约会可能系 食下饭 啫，可能短时间内饮过咖啡啊，或者交收嗰啲嘢啊，见一见啊， 食个饭咁样嗰啲 啦。但系都会暗中睇下嘅，即系都惊有一日突然间兄弟反目，原来就系因为啊个二嫂啊俾你夹硬咁样勾住。系啊，咁啊惊啊！ 唔会嘅，屋企人唔会咁嘅。 屋企唔会咁嘅，我系，冇缺裂，冇缺裂。 一讲到呢伦理关系，我就觉得好复杂。我唔识分嗰啲咩大舅父啊、三姨婆啊嗰啲咁样嘅，即系好多时系啦。嗱，不过嗱，讲翻年初三最开心嘅咧，就系我对 twins 嘅阿叔生日啦，六十岁大寿， 生日快乐 啊！生日快乐啊！二叔三叔系啦，咁咧收到个蛋糕咧，系佢哋个样啊，我未见过嘅呢样嘢，原来。即系而家原来系可以系咩？ 飞碟打印蛋糕喎、 啊，你咖啡好细杯都打到你样啦。 而家有啲 Q 版立体添噶、糖胶蛋糕啊， 系 过千蚊个噶。 我真系大香， 你嗰个算系平噶，就咁印张相。 其实 但系心意嘢啊，唔介意。 可能你二叔三叔都见过。唔得你未見過， 咁都有人覺得新鮮都好， 我都收過兩次啦。 起碼係啦，起碼我仲覺得新鮮。咁咧嗰日食飯咧就兩個 twins 咧就去切蛋糕，就切對方嗰個樣啊。我先想講咧， 係 啦，因為咧。切嗰陣時咧， 我等陣先打個插。我成日覺得，即係千祈我生日你唔好插我張相。首先我覺得我蛋糕入面插我張相唔老禮，依嚟最我切翻我知一樣，明明生日我慶祝我自己。 最慘咩咧？唔好一刀過，唔好一刀過啊！生日嗰、那個，你鋸少少好啦喎。 唔係，我覺得呢一個過分到係互切，即係我自己切自己，我甘心命抵啊！我自己切自己啫，而家就兄弟情仇。 眼目啊！ 新年搞啲咁嘅， 佢哋个睇法咧又同大家同阿望唔同喎、啊。佢就系话：喂，我切唔落，你整 print 咗个咁真系一模一样嘅我嘅样喺个蛋糕度。 摆翻我自己个碟度，就咁切入面嘅蛋糕咯，唔好切嗰块相咯。 即系喺佢嘅身下面捅一刀，唔 系啊， 唔好喺个面度解翻。 即系等于有个生日快乐牌咧，通常就咁撩起咗，俾咗个主角个碟度先切个蛋糕噶嘛。咁啊，成块 即 系 你先张相就印喺个牌度算啦。 唔系嗰个样子，而家因为佢已经编咗出嚟嘛，就成块片翻出嚟撩出嚟。 但你都要分噶， 或者系咁咯， 喺度薄切咗面嗰层先得唔得？ 其他人净系食侧边嗰啲，咁自己食自己个样嗰度咁啊冇问题。 唔系咁啊，覆盖咗成个蛋糕。 阿二叔 啊，開心嘅，佢哋開心嘅， 開心嘅，即係呢一個環節咧，就係成個過年咧，成家人玩得最開心嗰 下，睇住對方互切， 係啦，因為個蛋糕真係好難撬得起啊！佢 spring roll 係 cover 曬成個蛋糕個面啊，你係一撩成個蛋糕會爛噶啦嘛。跟住阿三叔就講：喂，我切唔落喎，咁樣跟住好啦，你哋交換互切啦，點一劈就劈咗落個樣度啦，係啦，不過百無禁忌嘅，我哋開心嘅， 開心開心。 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头先咧，阿乐就讲咗自己呢个礼拜啊，阿乐周记 系周记。 是周记 胡切 阿二叔三叔胡 切乐字胡切系啦，快乐嘅 一啲嘅聚会啦，开心情景。咁我成日都讲啊，逢年初一咧就一定会食斋嘅。咁但系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因为最近大家都肯定嘅就系好，除咗抢购口罩之外，亦都揾好多唔同嘅方法去保护自己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做好多嘢去令自己免疫力系统会增强啊，咁样啦。咁跟住咧，所以我自己咧。平時咧，即係可能去廁所嘅時候都係 hea 去嘅 ，hea 去嘅意思係啦 ，hea 去嘅意思係咩咧？ 唔係隨便周圍， 唔係係啦，咁我都係有一個公德心嘅人嚟嘅， 好怕㗎呢啲。 係啦，我又唔會突然間喺條街度急嘅時候就踎低嘅， 啱啊， 係咪先？ 不能 咁啊， 係 咯，咁我都識 尊重自己。 唔好以为 lift 冇人睇到啊。 系啊，咁跟住我自己点样为之 hea 去咧？就系、是、公厕啊，或者一啲可能商场或者可能有啲铺头啊，或者餐厅咪比较差啲嘅环境。可能我都会照铺一块纸巾喺个底，顺落去弹翻出嚟就去噶啦、哦。但系我就唔会系之前我睇过啲报章就话要消毒啊，喷咗啲消毒药水先啊，或者你抹咗先啊，又或者点样点样啊，你去厕所嘅时候又尽量唔好用厕所入面嘅纸巾，用翻自己纸巾啊咁嗰啲，我就会系即系 hea 啲嘅。头先所讲就冇去到咁注重嘅、嗯，但系今次新年嘅时候，我就的而且确真系尊重即系专注咗好多啦， 尊重翻个厕所， 尊重翻 个身体啦， 系啦，同埋自己嘅生命啦，好尊重， 唔 hea 啦， 唔 hea 去厕所啦。咁我就话我逢年初一就会食斋，咁去食斋嗰个地方就一个仙馆嚟嘅，咁就系一个类似都算旅游景点啊，好多人都去食斋，因为咁始终大家都会要去即系打个转啊，行好运好啊，咁食个斋好意头好啊，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嘢都喺嗰度发生啦。咁跟住咧，哦，见到咁多人，咁我去个厕所啦，个厕所因为比较嗰个郊区嚟嘅，你去个厕所就等于好似去紧呢个郊野公园啲厕所咁，我唔敢去， 好荒芜又好似惊污糟咁。 系啦，我唔敢去，但系其实嗰度已经有姐姐不停喺度喷水清洁嘅，睇到嘅，但系我都系唔敢去。跟住之后咧，哇，引到我肾都痛埋，你知唔知啊？ 咁严重 咩啊？ 咁严重？ 系啊，跟住之后，但系就去好彩嘅就系咩咧？咁嗰个嘅仙馆啦，设施都几好嘅，因为佢除咗有好多嘅男厕、好多女厕之外咧，有公共嘅唔系有伤残厕所。咁、我真系对唔住啦，虽然我唔系伤残嘅，但系我估嗰个伤残厕所应该会少啲人接触到，咁、所以我就去咗咯。但系我就喷晒消毒嘅水，做晒所有嘅防护，我先至。 我记得咧，我对上一次真系用厕所入边嘅消毒剂咧吓，系我嗰阵时系好似真系沙士后啊。跟住咧，沙士後嗰兩年咧，各大嘅商場入邊 多咗呢啲 加設咗一個就係廁所板隔離咧，就總會有支洗手液， 嗯、 就係俾你用啲紙巾，佢有圖教你嘅，就係擠你掹啲紙巾，擠少少液，然後抹個廁所板咁樣啦。咁跟住咧，你先至用。我諗我真係嗰陣時候咧，我先用過一次，但係自嗰次之後，我就覺得永遠喺街去廁所咧係危險啲嘅，所以我就忍到翻屋企啊。 大嘅就真系尽量真系接受唔到，细嘅我都仲可以。同埋咧，有冇发现咧？佢咪而家咪有啲就系好方便地一张纸巾掹，唔系嗰啲叫咩啊？好似草纸、牛油纸咁嘅， 成个垫喺个啱啱 fit 晒个厕所板个型噶嘛，成块冚落去噶嘛。 系啊，但系其实嗰个咧，我觉得好唔 嗰个其实好似污糟咁样，因为咧、你假设去完咧之后咧，你会 feel 到佢唔系完全 遮盖晒 正咁样开，系啦系啦。咁所以我自己其实都少用嘅。 同埋佢有一啲系收翻旧油冲，再放翻张新嘅出嚟。其实佢一个循环嘅时候，都喺部机入边咯。 系啊，咁系咩？有啲咁嘅 有噶，有一啲系咧，你揿个掣，然之后佢就会转一个圈，就将旧嗰张清走佢。咁然之后就接张新嘅出嚟。咁其实佢打咗一个循环入边嗰啲机都好污糟咯，我觉得。 所以我通常用纸巾垫住咯。但系有好多即系之前我有睇过一啲嘅报章，有啲专家都讲，医生就话其实垫住咧啲菌系多过就咁一張紙，因為未必摺得曬， 係同埋令到咧嗰個細菌嘅有機會涉及嘅面積大咗啊嘛。咁、所以其實咧，而家我都覺得幾頭痛嘅。咁如果你真係想去洗手間，但係又可以揾到一個乾淨啲嘅洗手間咧，我相信大家就安心少少啦。 係啊， 最新咧呢一個發明咧就可能幫到手，不過其實香港未有嘅。講講呢個概念先，咁就係嚟自日本嘅。咁、佢就話咧，美國嗰邊咧，因為唔知點解日本公司推咗去美國先啦嚇。咁、佢就話美國嗰邊咧越嚟越少洗手間啦。尤其是即係佢哋地大啲啦，可能有一啲真係你行好耐都揾唔到噶嘛。咁佢就話而家咧，你只需要用一個 app， 手機 app 就可以 call 一個流動嘅廁所俾你啦。 幾多錢先？ 價錢咧佢冇講嘅， 因為概念啊嘛。 哇！你 call 佢過嚟喎， 係啊，佢會成個廁所咧用呢一個拖車拖過嚟俾你。咁咧點樣開咧？嗰度廁所門咧，你就係、用 QR code 就可以開到佢個電子鎖啦。咁然後裏面咧仲有嗰啲温，即係日本嗰啲廁所咪好中意有啲洗屁屁功能啦，係啦，即係 有音樂添嘅， 係啦， 係啊係啊，有流水聲噶嘛，你屙屁屁嘅時候 唔會俾人聽到。 咁就好貼心嘅。咁如果我哋譬如喺郊區，你又唔想喺即係野外嗰度去嘅話咧，咁呢一個廁所就可以幫到你啦。 但我覺得未必幫到喎。 點解咧？ 我 call 得佢嚟，我瀨咗啦。你諗下，仲喺美國郊區。 預先 call 定 俾个包佢。 我头先咪就系讲咧，我咪话有嗰只你话冇见过啦，佢有一只咪自动转嘅、嗯，一只新一只入嘅，旧嗰只就碌翻入去噶嘛。哇！嗰次真系急到爆嘅时候咧，我就等佢转翻入去咯。转极慢、啊，我已哇，我已经急到系个肚咧拧到，即系你要明白，即系你通常 你肚痛嘅时候，通常每一秒都 系 好紧要噶， 同埋系临你去到门口，你觉得有解放嘅时候咧、嗯，通常都已经去到门口啦。系啦，佢又去到门口，我又去到门口嘅时候，佢仲慢慢转入去，仲未碌张新嘅出嚟，嗰度坐低玩咗三十秒。哇，嗰次系真系 好紧要噶，三十秒 系啊，十秒转张旧嘅，十秒转张新嘅，我仲未抹过厕所。咁跟住，哇，嗰次真系冷汗都飙埋啊！但我觉得呢个 call 都真系好似阿莫话斋，你急到爆，你 call 得嚟。都賴咗啦， 你預先 order 定咯。 係，我估呢樣嘢係適合啲乜嘢咧？譬如你去郊野公園度燒嘢食啊，嗰啲聚會，即係你知道自己要去幾個鐘頭嘅喺呢個地方，咁、你咪 call 喺度擺喺度擺一個鐘咯。擺一個鐘之後，你先跟你走，或者擺幾個鐘頭到你燒完嘢食啦，或者你可能我唔知啊，即係露營。咁你露營嗰幾日，咁跟住之後你就擺喺度咁樣，係啊。但係個問題就是，所以我就問你，你第一下就係呢個幾錢先？你咁樣拖過嚟，首先又要拖車。又要咁乾淨， 我又冇特別講喎， 所以一定好貴啊！ 嗯，都應該唔平嘅，咁就所以要計翻。如果你係用一晚，可能抵啲咯；用一次真係有啲唔係好抵嘅。不過我覺得係嘅。如果呢一個方法咧，譬如有一啲你要去啲主題樂園啊，或者突然間有啲嘉年華嗰啲咧，嗰啲廁所其實好多人驚噶嘛，即係又黑掹掹啦，冇燈啦，咁然後地下有啲水啦，你會覺得好污糟。如果隔離有一個你自己私人嘅，你係可以俾錢嘅，咁你會唔會覺得好啲先？即係就算俾錢用，我諗十蚊一次。 係，但係我覺得師培好大愛嘅，到時啲人問你可唔可以借個廁所你用下，我去咯。去咯，佢个厕所长龙过出面嗰啲。 系啊，但我记得我试过一次咧，即系用流动厕所咧，我系惊嘅。嗰年咧，我就跑马拉松，跟住咧咁啊，晨早六点几，哇，好想去个大，但系顶唔顺都要去个细先开跑。我入到去个厕所咧，嗰、那个厕所已经好窄好逼啦，继而就系咧，你人多嘅时候会点啊？踩唔到个水泵咯。 嗯。 因为上家已经踩水泵，佢有限制噶嘛，其实佢要回流噶嘛。我净系踩唔到个水泵，洗唔到手咯。但系出面就已经开跑咯。跟住又已經好好焗咁樣，我咁我有洗嘅，我真係踩到佢出咗少少水，捽咗兩下就出去跑了。 哦，好过冇啦， 好过冇啦，系啦，我同埋我冇掂嘅，系啦，即系我用方法嘅。但系讲厕所有排讲呢单嘢 嘅航班不受影响。美国当局继续调查 NBA 传奇球星高比拜仁坐直升机遇难嘅事故。有调查人员指出，出事直升机所属嘅公司冇相关嘅许可证，容许直升机喺浓雾之下飞行。参与调查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话，根据当局发俾直升机公司嘅牌照，嗰间公司嘅直升机只可以喺能见度高同视野清晰之下飞行，即系唔可以单靠机舱仪器飞行。有报道话，出事直升机嘅机师持有联邦证书，容许佢只可以靠机舱嘅仪器驾驶，但佢可能冇太多嘅相关经验。直升机公司就话，日前已经暂停运作。事发喺当地上星期日上昼。41岁嘅高比乘坐嘅直升机撞山，佢同女儿吉安娜同另外7人遇难，现场当时大雾。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今晚渐转多云，天气清凉。听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呢，交通暂时畅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呢，开始有啲车龙啦，龙尾排到过去映月台。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现时呢，普通道出九龙近住市中心一段呢，都系车多㗎，龙尾去到大望仔路回转处。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柴湾永泰道咧，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禁止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咁就系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都系禁止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近水湾九龙城隧出口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 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7: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肺炎疫情、流感高峰，对抗疫情从个人卫生做起。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在人多的地方是戴三层的外科手术口罩，能够有效预防飞沫的传染。一般的外科口罩是有颜色，接纹是向下的一边是向外的，要盖住口鼻和下巴，轻轻地按实在鼻梁的铁线。除低用过的口罩后，记得是用碱液洗手，洗不到手是要用酒精搓手液暂时代替。 健康香港，同心抗疫。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做翻嚟寻常事，认真做啦。咁头先咧就讲到厕所呢一样嘢啦，其实咧喺屋企都要留意一下，因为咧你冲厕嘅时候咧，其实会有好多菌啦，会飞出嚟啦。咁、 哦、 所以咧都要有养成一个习惯，就系冚埋个厕所先冲厕。 我有 噶， 我有噶， 我一定会噶， 我会冚噶。 系，尤其是喺出边去厕所咧，我更加会冚啊。 吓？ 系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咧好细个已经做过一次实验嘅，就系、是、我试过一次咧就系、是。坐喺个厕所度咧，照坐，跟住揿嗰个冲水掣啦。其实你发觉 咧，喷出嚟 系你个 pat pat 系湿晒， 因为弹晒水花， 系好多水花弹上嚟噶。 同埋公共厕所有一个特别之处就系嗰啲水力好猛， 系 你揿冲水嗰掣咧，咁啊缺堤咁样好似。 佢冇洗 pat pat 功能，但系都自动有。 佢做到洗 pat pat， 冇错， 所以我会 唔系你想要嘅。嗯，系啦，咁所以其实自己咧呢一排都留意翻呢一个小细节啦。 系啊，同埋即系咧，因为香港始终咧，即系啲屋啊、楼啊都细啊，单位细，有好多人咧，即系个厕所入边咧摆啲咩啊？冲凉毯啦、牙刷啦、啊、面巾啦、啊、毛巾啦、啊、 纸巾、啊， 你只要一揿冲水掣，嗰啲菌唔系净系弹到你厕所板啊，直接入你个口啊！因为之前有啲医生都话咧，即系尽量咧，即系可以嘅话就第一冚埋个盖啦，第二就系嗰啲牙刷都建议大家攞翻个盖啊。即係之前出過一啲牙刷，其實有個牙刷蓋噶嘛，牙刷頭蓋噶嘛，佢就話叫你裝翻佢，因為如果唔係咧，一旦咧係直接刷牙咧，係有咁入得咁入，你仲會吞埋添，咁、所以叫大家真係小心啲。 冇錯，尤其是非常時期啦。 冇錯啊，咁啊，今日咧呢一個嘅港珠特工隊咧就係我啦，咁啊，但係講呢樣嘢咧都同衞生會有關係嘅。 港珠的百科全書，世界衞生組織係聯合國專門嘅機構之一。亦都是国际最大的公共卫生组织，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就是令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尽可能获得最高水平的健康，而他们的职责就是促进流行病、地方病的防御，提供和改进公共卫生、疾病医疗和有关的教学和训练。 就系同你讲呢一个嘅卫生嘅问题，即系我谂其实咧近呢几年咧，大家嘅卫生问题咧都越嚟越留意多咗。以前我细个真系冇咁劲噶嘛， 系嗰阵时冇乜呢啲意识嘅，但系而家咧就即系除咗自己基本要做嘅嘢啦，另外都会揾下啊边啲方法啱啊，边啲方法唔啱啊，点样做好啲啊？ 你哋多唔多喺商场入边会用人哋嗰啲消毒液噶？ 以前唔会嘅，但系而家见到就揿咯。 我会嘅，我会嘅，我唔系话一入商场就一定用，但系譬如如果有啲日子咧，尤其是我觉得自己嗰日我成日会捽眼，又或者我捽过一啲唔干净嘅嘢，我就会先攞消毒药水洗咗手先咯。 哦、 啊，呢个系自从沙士，因为即系小弟都一定年纪，我经历过沙士嘅时候啦，嗰阵时提过噶嘛，其实捽眼系好危险嘅动作嚟噶嘛，所以我自从嗰阵时开始我就养成咗，譬如我真系知道自己捽眼嘅时候，我会清洁咗。 你 系 咪捽眼嘅 QL 啊？ 啊？ 捽眼表表姐， 你系咪捽眼表表姐啊？ 我系 cut 嘅表表姐， 你 cut 嘅表表姐。我点知会唔会读咗个课程之后又变咗捽眼嘅表表姐啊？唔系，因为我自己自问我都系一个捽眼捽眼嘅，系捽眼嘅助教， 系九样九样， 我系捽眼嘅助教。咁但系我 系戴住眼镜点捽咯？ 我平时系戴框噶嘛。 哦， 但我戴眼镜都会捽噶，拎开副眼镜咪捽， 冇问题噶。 即系我眼镜唔系固定噶嘛。系啊，咁 但系你话捽眼要去到几捽， 好痕咯，好痕咯。咁但系我都系捽眼捽得好劲嘅。但系近呢一排咧，真系大家系少捽咗眼。咁但系今日同你讲嘅呢样嘢咧，防疫嘅一样嘢咧。就 是 口罩啦，阿乐而家换翻呢个口罩，唔系阿乐头先自己讲捽眼噶， 系咩？ 系啊，系啊， 我系讲我捽眼之前系啊，会洗一洗手， 因为生洗手， 我冇留心， 系啊，留心啊， 唔系你唔得闲啫，唔系你忙啫，头先 接嗰个消毒嘅水嘛，我有听嘅商场嘛，你问我 你有冇捽啊？ 咩啊？ 你有冇用噶嗰个商场消毒水？ 因为我觉得好难擦， 我都唔敢用啊。 系啊，即系我同埋咧，我不嬲有湿疹噶，咁咧所以咧，我一掂呢啲咧，好易就干同乸，即系就算而家我最近多咗用啊嘛，你哋可以睇下噶。 系啊。 隻手咁，所以咧，我係盡量用啲好潤嗰啲而家有嗰啲叫咩搓手液，即係研究過啦。搓手液嘅話會潤啲嘅，隻手冇咁易傷，同埋即刻再搽翻潤膚膏。 係嗱，但係 咧而家裂曬， 真係嘅呢樣嘢，我諗而家咧，即係始終我哋係多咗好多保護嘅裝備嘅。变咗我哋其实喺身体上有啲嘢其实系唔适应嘅，例如咩呢？以前喺沙士嘅时候咧，我最常犯嘅一样嘢就系耳仔痛。近呢排你哋有冇耳仔痛啊？ 勾得多啊，因为个口罩， 因为个口罩勾得多。 咁我又冇喎、啊，都要睇下口罩嘅，有得揀嘅话啦吓，即系仲有得揀买边种嘅时期咧。我发现日本咧有一啲系布带嘅口罩嘅 绑带嘅， 唔系啊唔系啊，佢咧真系就好似布咁样噶，就唔系而家咁样橡筋嘅，咁就会好似舒服啲。 唔系因为其实咧痛咧系因为佢个受力点太劲啊。而家你其實你拉嗰個側邊嘅橡筋繩係有彈力噶嘛？其實基本上你係因為你掹住個口罩一打開嘅時候，其實兩條繩幫你受緊啲力，其實你耳仔幫你受緊啲力。咁變咗咧，你嗰條繩咧有幾硬或者佢有幾彈咧，係直接影響你耳仔痛唔痛。咁我其實我戴某啲款式係唔痛嘅，但我戴而家呢一隻咧，其實我係痛啊。不過呢只咧都係大家都知噶啦，坊間而家啲口罩咧係有分。等级噶嘛， 系啊，个防菌嘅等级啊嘛， 冇错啦。咁但系咧，我有少少所见所闻嘅，就系咩咧？话说咧，我喺呢个嘅未有爆发疫情之前咧，我系有去过一啲嗰啲叫做咩啊诊所啊，嗰啲乜乜诊所啊，乜乜诊，唔系私家嗰啲，系公家嗰啲，即系嗰啲大嘅 健康院， 健康院啦，系啦，健康院嗰啲。咁咧，我入到去咧，见到咧嗰啲口罩咧，我都唔系好敢攞噶。 点解啊？因为觉得 我都会啊。 哦，我知边种啊？ 我觉得因 为纸咁薄噶嘛。 No， 唔系纸咁薄，而系一盒打开任你攞嗰啲。 系啊。 OK。 因为我觉得好多人都可以攞，因为而家都有教噶嘛。阿袁教授嗰日都有教咧，就话原来我哋拎口罩之前都要洗咗手，即系要用消毒药水洗咗手先拎嘅。咁但系即系其实佢唔讲，我真系唔知噶嘛。咁再加上以前，即系唔好话以前啦，即系对上啦，即系我睇佢呢个 patch con 先知啫嘛。咁跟住我 系 觉得有好多人，如果你要去健康。康院或者你去诊所，全部都是因为有病或者不舒服先去的嘛。咁、所以我觉得那度又是很多菌咯。 系啊，所以咧，我去到嘅时候，我见到咧，我自己都觉得，打咗个突，哇！嗰啲口罩即系攞嘅程度，嗰阵时仲系未爆疫情前，嗰啲人攞口罩嘅方法系点样攞咧？头三张唔攞，抽起头三张攞底嗰啲攞，唔系好矛。 是很喇喳， 好污糟。 我之前覺得是即冇乜公德心，因為你面頭嗰陣鞋，我知道你暴露暴喺呢個外露當中，你可能覺得好污糟。但你有冇諗過，其實在你掹緊中間嗰一層出嚟嘅時候，其實你隻手已經污染咗以上嘅咁多個咧。咁所以我就即喺呢度都我想講啊，即如果大家去到某啲地方，如果你係即係話佢安排咗口罩俾你攞，麻煩你都俾翻少少公德心，唔好喺中間抽個骨幹出嚟。如果唔係，你會影響咗好多人。咁但係咧，我就即係一路睇咧，即係而家成日都講口罩口罩啦。原來咧，口罩你知唔知幾時已經有咧？ 哇！几时啊？ 嗱，我哋沙沙士先至真系系人都讲话口罩口罩啫。讲真，我细个边度讲呢啲口罩啫？以前口罩系讲靓嘅啫嘛。咩时候靓呢？ 我记得我中学嘅时候去旅行咧，就系嗰阵时话要戴口罩就系因为好靓，因为遮咗个鼻口鼻咧。啲人影相咧，對眼就好靚啦。 係，或者咧，你會啊腦裏邊咧自動咧有一個幻想嘅， 冇錯， 佢就幫你幻想翻個你最想、最中意嘅鼻同埋口啦。咁你就覺得個人係完美嘅樣子。 而家你出街咁嘅，你而家出街都好多靚女噶。 我突然間靚咗係嘛？ 係啊，我都見最近好多人望住我多咗。 哦，你不嬲都咁靚嘅。 係咯，我就係、是，但我都真心覺得我戴咗口罩係少咗人望嘅。 嘥咗， 哎呀，嘥咗，浪費啊！ 不過我又記得少少嘢喎。阿莫莉之前係講過咩？嗰陣時係講面罩啊嘛，係喺嗰啲即係嗰啲笠住塊面嚟跳舞啊，非洲嗰陣時嗰啲啊，我知啊。跟住就慢慢演變出嚟噶嘛，係咪啊？ 其實你知道我有提過呢樣嘢喎， 係啊， 唔係一開頭係真係咧，一啲醫生咧為咗保護自己因為免受細菌感染而有嘅，但一開頭嘅口罩咧只係一塊布， 係 係啦，咁樣，同埋有分嘅，咁就亦都有一啲咧就係、是玩類似你頭先所講嘅類似話劇 咩民族舞啊，係啦、啊， 一啲面具啊咁樣慢慢身 嘅。我講嗰個係面具， 係、 啦，唔同部落嘅面具， 口罩 佢都有，但係咧我。呢、這個口罩原來咧，我哋真係醫藥用嘅口罩咧，係十九世紀已經有噶啦。 係，佢一塊布嘛，係咪 啊？最初佢原來唔係用布添，佢係用一啲咧，我哋平時都會用得着嘅，就係紗布。 嗯， 紗布哦， 咁啊有好多層咯， 因為因為咧，原來最初嘅時候咧，因為未有口罩呢樣嘢，但係佢哋咧啲醫護人員咧開始就即係開始研發緊一啲嘅點樣可以令到可以防止啲口鼻。被細菌侵入啦，咁所以咧喺十九世紀嘅時候咧，嗰啲德國咧，佢哋嗰啲專家就開始研究，又建議啲醫護人員咧係可以去用紗布去防止細菌感染。不過嗰陣時嘅口罩咧，同我哋而家口罩係好大分別。而家口罩好方便啦，笠喺兩隻耳仔啫嘛，勾住就可以行街啦。但係以前係唔得嘅，原來以前佢哋係要咧用一啲紗布包住之後咧，係要揾隻手揞住，因為紗布綁唔實。 哦，我以為包到自己好似木乃伊咁樣。 係啦，但係佢又唔使唔使，咁又唔使。如果咁你行唔到啦， 唔關事㗎。 同埋你每日要用好多嘛。 哦，咁 如果你包木乃伊，你用好多。但係佢就話原來咧，呢個方法咧就係嗰陣時要揞住，但係用紗布係幫你過濾一啲唔好嘅細菌，或者幫你隔一隔空氣嗰啲塵。咁但係後屘咧，再後期少少咧，原來仲有另一個做法，就係點樣咧？佢哋會喺佢哋嘅衫領上縫一啲嘅紗布。 系， 咁佢就可以堵截到咧嗰种要绑啊或者会甩嘅方法啦。原来佢哋就会喺啲衫领上面咧就缝一块嘅纱布，当你要用嘅时候就反起佢、 啊， 就好似我哋平时着樽领咁样。 哦、啊，明白，不过长少少。 系啦，不过长少少，咁你就可以甩一甩住去护住你嗰个嘅口嘅位置。 啊，等于等于滑雪咧，有啲人会有啲颈箍护暖嗰啲保暖嗰啲噶嘛。 系啊， 有时候我见人哋咧，如果太冻嘅话，会摆到上个鼻嗰度嘅。 系噶，系噶，系噶，咁你可以防到。但系原来以前咧，即系因为用呢个纱布嘅时候咧，佢哋唔系净用单一层嘅，因为佢哋话咧嗰啲纱布咧本身就唔系帮你封咗好多，佢哋要几多纱布先做到一个口罩咧？是六层的纱布。 哇。 你要过滤六层的纱布你才可以防得到。仲要记住现在我们很多是医药用的嘛，即是医学用的嘛。以前他们那些纱布原来不是的。他们呢是帮你防到一些沙尘。因为以前不是那么犀利话哇那些当然那个年代的病菌很劲啦，但他们另外要面对的就是那些沙尘滚滚的时候。 咁 所以他们就说喂，其实原来以前那些人呢做纱布呢就最最初用口罩来做一些医学用的呢，他们是要会用一些纱布去代替先。 真的很麻烦。 是啊。 要六层啦，跟住又最初你就要用手揞住啦。即是你做手术的话呢，隔离有一个人是专负责帮你揞住口的。 是啊，咁所以即系大家起码戴口罩之余，你要知道原来最初嘅口罩咧系咁样造成嘅。 直未解甜蜜故事，才明白，才明白无用曲折。谁待我过于友谊，越令我想起某次情感的风险，伤害已忘记不已。年累共你那样发展，现时亦不知，还未了解。 八分、四分、两分，最后分数是今次在歌入面饰演一个热恋期后被嫌弃的女生，由当初的满分一日一日咁样被扣分，直至扣至零分完场。作曲有 Jude、 齐乐平、徐浩，填词林若玲。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全新入榜第十七位，曾若华阿 Jude 零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講到口罩嘅話咧，最常啲人嘅疑問啦，就係你平時譬如去食個飯或者想飲啖水啫，你個口罩究竟點樣處理好咧？咁早前咧其實睇過啲報道， 我直接掹 嘅， 我啱啱都要直接掹啊！ 點樣直接掹啊？即係你譬如你要飲啖水啦，你係將個口罩咧就拎住嗰個鐵線嗰個位拉到下巴，係咪？ 好似你而家咁咯。 是啦，以前我都是这样的，但我刚刚就看了个报道就说不是这样的。医生说呢，其实你只可以掂到你的口罩的绳，即是挂的挂耳仔那个绳。咁所以呢你前面那条是啦橡筋啦。咁你前面嗰反嘢係完全唔可以掂嘅，尤其是個口罩嘅表面啦，因為你 但 你 女仔咪好危險咯？ 點解？關女仔咩事咧？ 你話講妝 頭髮啊？嗱，即係師傅頭先咁樣拎啦，已經將佢隻手已經掂到個繩，就係掂到啲頭髮啦。咁但係其實口罩你可能用一次就掉噶啦嘛，但係你頭髮係跟你噶嘛，咁你咪好容易啲頭髮都染到。 剪埋佢咯。 系喎， 系咪好有用啊？ 好有用喎、 啊，扎辫咯。 我第一个帮你开刀，帮你剪。 好嘅，究竟可以剪几多下咧？系啦。咁另外咧， 呢 样嘢 仔咧，呢度系冇头发，着得翻 新 标准， 叫口罩发型。 耳仔系啦，个音咧唔系枕额头啊，系拉到耳仔齐音或者平音。 好卡通片呢个 卫生，好嘅。咁啊，鬓边咯，即系可能扎起佢啦。 系咯， 但我都冇。留意，如果你唔講嘅話，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譬如食飯啊，咁你真係要成個口罩除落嚟擺一個地方，咁點算咧？你會點啊？如果係你哋，譬如 其實平時 你要拎個口罩出嚟，我食餐飯啦、啊。 嗱，我而家因為我用嗰啲口罩咧係一嗰啲叫獨立包裝。咁通常咧，我掹咗一次之後，個袋我都盡量 keep 翻先嘅。當我用完之後，我咪摺翻入去咯。咁但係因為而家啲菌勁咯，我其實用一次嘅啫嘛，先可以。如果唔係我又掹又放， 換得好密咯。 咁我通常一個口罩戴好長嘅，同埋咧我戴口罩，我除咗真係做節目啦，平時我戴口罩唔多講嘢。 唔係你做節目而家都真係戴緊口罩嘅。 係啊，即係我除咗做節目嘅時候要講嘢多，但係平時我即係戴口罩嘅時候，我係唔多講嘢嘅。因為如果唔係我啲口水咧就係咁噴落嗰個嘅口罩度，係啦咁樣咯，所以我就變咗只可以用一次嗰個膠袋。再唔係咧， 啱啊！ 如果我真係想好輕手或者好慳住用咧，我會帶多一個嘅嗰啲叫咩保鮮袋，咁你就可以入住佢啦。 啊！最近咧，都有人讲话，究竟揾啲咩入住佢咧？咁我睇嗰个报道咧，就系讲话，其实咧你可以拎落嚟嘅，但系拎落嚟之前咧，首先你就要消毒咗你嘅手啦，然后拎落嚟啦，你可以准备一个信封嘅，但系嗰个信封咧都只能够摆一次，咁你就一定要记得啦吓、啊，你就其中一边即系摊直佢啦，然后摄入个信封度，咁食完饭之后咧，你又洗。消毒咗隻手啦，然後先再拎翻出嚟就再戴。但係記住咧，嗰個信封咧就唔可以再用噶啦。其實都幾唔環保，但係即係而家我知道大家好缺口罩嘅情況咧，咁就唯有咁樣啦。 咁所以即係我而家我諗大家都真係急需要知道啊，點樣可以循環用到一次呢個口罩啦。 但係千祈唔好攞去蒸喎。 但係真係嘅，我啱就想講啦，千祈唔好用啲人哋講嗰啲偏方。 煎炒煮炸唔得啊！ 係啊，唔好諗呢啲嘢啦，人哋話咗唔得。咁啊，尽量用啲好嘅方法，好好保护自己。咁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一批深水埗區議員和美孚居民共過百人到饒宗頤文化館外抗議，當局計劃將文化館內的旅社翠雅山房改作隔離營。防暴警員到場，一度展示黃旗和胡椒噴霧，之後和區議員討論之後，防暴撤離。美孚北區議員公民黨的李俊熙表示，昨日有翠雅山房的租客周到退房通知，自那度由2月3日起要用作醫療用途。今日早上，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以電話告知深水埗區議會主席，承認翠雅山房將會用作隔離營。李俊熙說，如果不封關，多少隔離營都沒用，希望收集簽名，令到政府部門知道居民的意願，不要漠視民意。近日网上有人公开政府存放口罩的仓库地址，警方昨日在其中一个仓库楼下发现一个男子形迹可疑，以游荡罪拘捕他。被捕人士是报称仓务员的21岁男子。葵青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督察方以培表示， 疑犯在政府存放口罩的工厂大厦之下徘徊，被截查之后未能够提出在那里逗留的原因，怀疑他有机会作出犯罪行为。他又说当时疑犯身上没有武器或者可用作非法用途的工具。方以培说警方高度关注意图制造社会恐慌的网上谣言，强烈谴责煽惑他人干犯刑事罪行的行为，呼吁市民小心求证传言，不要误信谣言。澳洲政府宣布将会限制来自中国内地的非澳洲公民入境，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香港不包括在内。总理莫里森表示，只有澳洲公民、居民和他们的监护人或者配偶可以从中国入境，有关安排将会由边境执法部门执行，而由中国回国的人士需要自我隔离14日。澳洲同时将对中国的旅游警示提升至不要前往的级别。澳航较早之前宣布将会由今个月9号起停止往返中国内地的飞机航班，包括分别由悉尼前往上海和北京的直航班机，直至下个月29号。而由于现时的旅游限制不适用于香港，所以往返香港的航班不受影响。美国有人驾驶汽车冲过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周边两个检查站，事件中无人受伤，一个女子被捕。警方说嫌犯揸车冲过检查站，特工署和警员向汽车开火，公路巡警之后在附近一个度假胜地发现嫌犯有不合理的行为，并且骑在越野车的车顶，警员试图接近他的时候他揸车逃走，警方后来在一间汽车旅馆发现他。警方说事件和恐怖主义无关，嫌犯似乎没有犯罪记录，持有驾驶执照，事发的时候他显然因为某种原因失去理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今晚渐转多云，天气清凉，明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出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有少少车龙，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都系有车龙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轩尼诗道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嘅交界慢线，以及系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嘅快线咧，都系仍然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轩尼诗道咧，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近轩尼诗道交界嘅慢线，以及系轩尼诗道去中环近波斯富街嘅快线都系临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近水湾九龙、城隧出口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联同听众参观了东华三院月峰成长中心， 了解更多对年轻人的戒毒辅导工作。 每逢平日的夜晚都会有一些运动的活动给一些戒毒人士参与，目的就是希望鼓励他们透过运动出一身汗。 想听当日的丰富内容， 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 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今个星期子龙继续邀请到第二届香港设计授权支援计划入围的单位跟我们分享一下。今个星期找来的就有奈乐乐。 Hello, Hello. 你好啊，奈乐乐。 今 次整个授权支援计划就将你的 IP, 即是整个奈乐乐设计或者整个奈乐乐出版的作品大家一起分享。我有样很有趣的问题要问，因为可能很多听众都有听过，但是呢就未必知道原来你那个黑暗画风是怎样来的。你是不是一开始已经是画很多黑暗画风的？ 是，我一开头呢我就已经是打算画一些很黑暗的故仔。但是为什么要画这些黑暗故仔呢？就是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世界呢其实呢望落好像很美好，但是呢实质上呢就有暗藏很多危机，有很多坏人。咁所以呢我就係要畫呢啲黑暗繪本呢，就俾一啲中學生啊，甚至呢係啱啱出嚟做嘢嗰啲成年人呢，就係話俾佢哋聽，用一啲好簡單嘅故仔、哦、其實呢有好多社會嘅黑暗面，同埋呢係人性嘅醜惡嘅一面嘅。咁呢就係好多人呢係可能會呃你啊，或者呢傷害到你啊，係唔係真係即係斬你嗰啲傷害，係令你心靈受到傷害。 嗯， 系啦，咁咧，所以於是乎就要寫呢啲書去，即係話俾佢哋聽啦。 甚至乎可能好心做壞事啦，即係佢哋即係可能出發點未必一開始就對你不利嘅，但原來佢嘅動作行為可能會影響到你好心願嘅。 係啊，冇錯，最新嗰本書《最強的是什麼》喺今年書展會出嘅，我就係想講就係關於你啱啱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好心做壞事咯，就係人哋未必係咁諗嘅，但係就係你以為。佢係咁諗，於是你想幫佢，但其實就幫錯咗。 嗯，呢度都講多少少啦。最強的是什麼？啱啱睇到本書嘅作品咧，就講獅子呢只白獸之王。咁啊，成日有人好多人同佢挑機啦，有啲決鬥啦。咁啊，受咗傷之後都係得太太幫佢療傷嘅啫。 係啊，係啊， 係啦。 咁啊，其實咧就太太療傷啦，療完傷之後咧，咁嗰、那個那個楊太太咧，佢就見到阿獅子太太咧就好難過，咁就幫獅子王咧就去療傷，咁於是乎咧，阿楊太太咧就好關心佢，就想問獅子太太會唔會我有咩可以幫到啊？跟住然後獅子太太就係話唔使啊，唔使幫我其實 O K 嘅，我接受到。但係即係楊太太仲係見佢個樣好難過，於是就想睇下可唔可以點幫佢。於是乎佢就同其他動物講，個楊太太同其他動物講就係話你睇下楊太獅子太太明明咧已經係好擔心噶啦，但係咧獅子王咧佢都係唔聽啊，繼續咧就係、是、要同其他動物打鬥啊，咁你睇下有冇辦法可以幫到佢哋啦，咁於是乎咧就成個動物界都傳開呢個訊息，咁影響到搞到咧獅子王咧佢。聽到呢啲謠言之後咧，咁就同老虎打嗰陣咧就分咗心，咁咧於是乎咧就俾阿老虎咧挖傷咗，咁咧就仲整盲咗佢隻眼添， 咁啊，但系咧，其实啊狮子太太咧，佢虽然好难过啦，但系其实佢已经即系有呢个心理准备，咁佢都系难过，但系佢系接受，系纯粹成件事就系阿杨太太佢散播呢个谣言，搞到件事好差，就系咁样。 呢啲情况就越帮越忙。 系啦，系 啦，好心做坏事， 系啦。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的心，传真如往昔。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但愿你相信。相信最真的心。 咁但系最有趣啦，其实绘本除咗个好浅白嘅方式去话呢个 message， 即系讲古仔咁讲俾大家听之外，就系你其实都将呢个 message 会真系好坦白咁写出嚟俾大家知道嘛。 系啊，冇错，因为咧绘本书咧最紧要就系咧喺个故事完咗之后咧就要写个后记。个后记咧，系会系好浅白咁，好直白咁话到俾人听，究竟我呢个故事系想表达到啲乜嘢，同埋咧就系要话俾啲读者听咧，你哋唔好学故事入边嗰啲角色啊，咁样做法啊，咁样样咯。 所以呢本书叫《最强的是什么》，其实最强未必讲紧你嘅能力啊，你嘅体型啊，而系啱啱好似你讲呢个杨太太嗰种嘅所谓谣言啦、啊，或者好心做坏事啦、 啊。是啊，冇错啊， 系，我自己成日都系好心做坏事嗰啲人。咁啊，除咗呢一本啦，其实你过去都做咗设计咗啦，或者创作咗啦，好多本唔同即系暗黑系嘅绘本啦。咁我又可以为我哋介绍多一本吗？ 哦，可以啊，其实我系作过好多唔同嘅黑暗绘本书噶啦，有《跳下的一秒》啊，或者系啊《魔女的谎言》啊，仲有恐怖核心与小鸟。同埋咧就係龜兔在賽跑，咁我想介紹咧呢本龜兔在賽跑呢本書。其實咧呢本書係講緊即係龜兔賽跑完咗之後，咁咧阿兔仔咧就係咁俾人鄙視佢啦，話佢做咩咁懶，會喺比賽途中瞓覺。咁同埋咧就其他人咧係咁讚嗰只龜咯，即係明明好似望落好易輸嘅比賽，但係佢都好勇於參加。咁佢得到好多掌声啊！乌龟之后咧，兔仔咧就好唔忿气啊！佢咧就 想重赛， 重赛系啦，佢系跑世界第一，佢系咁好努力训练，佢唔只要赢乌龟，仲要做世界第一。训练完之后咧，就同全部动物讲，就话我要再同你比赛多一次。咁啊，乌龟咧都接受呢个挑战嘅，其他人都问佢你担唔担心啊？佢话唔担心啊，我一于就努力去跑啦。但系其实咧，乌龟咧佢系。好唔舍得呢个名利嘅，咁於是乎佢咧系夜晚咧偷偷地就去 比赛道掘一个窿。 其实咧佢掘窿嗰阵时咧，猫头鹰咧系见到。好啦，到第二日比赛咧，嗰、那个兔仔一鸣枪一起咧，一声就跑出去啦。佢太快啦，佢冲得太快就一嘢就撞咗个洞晕咗。跟住然后咧乌龟咧仲特登咧担一嚿萝卜咧就放喺手度，跟住咧就跑赢咗嗰个比赛。咁其他动物就会问吓，今次兔仔又喺边啊？ 系 点知兔仔咧就系、是、又晕咗，又瞓咗喺度，咁啊仲食紧萝卜添。 跟住人哋就误以为佢偷懒啦。 系啦，其实咧就系、是、乌龟就系要教和俾佢咯。 哦， 咁其他动物咧系完全唔信兔仔，话佢咩俾人陷害啊，冇人信咯。系啊，因为佢上次已经输咗啦嘛，同埋偷懒咁，个个都系信乌龟，今次都系凭实力取胜。 嗯， 系啊，咁啊，于是乌龟就。加玩笑就同佢讲，最后咪又系我赢，你咁努力都系冇用噶啦，咁啊。然后咧，跟住都未完个古仔，头先咧就系话嗰个猫头鹰见到噶嘛，嗰、那个猫头鹰咧，佢谂住飞落嚟讲，但系佢谂下唔讲啦，我都系唔讲俾啲动物听，怕麻烦咧，然后又飞走咗。 都几现实噶，现实里边都唔少呢类型嘅猫头鹰嘅人怕事嘅。 系啊，因为我就系要将呢啲现实、呢啲人性丑恶嗰一面，就系要用一个绘本嘅形式，好简单咁话到俾啲人听，系有啲咁嘅事发生嘅。 其实你而家嘅创作咧，令我谂起好伊索寓言啊。 系啊， 即系传说伊索寓言一开始啲古仔都系有啲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怪那一位安徒生，故事编写得太动人，让我不。 信天公不怜悯。若我终于安徒生，继续去忠贞做人，我会否可得到苍天的护荫，不需牺牲？ 点解一开始你特别想做呢种暗黑系咧？即系你有冇啲咩特别经历，令到你要将呢啲社会嘅现况啊、残酷嘅一面，话俾小朋友听啊，或者话俾啱啱出嚟做嘢嘅人听？ 我嘅经历咧，又唔算系特别话好差啊咁嘅。但系我以前咧喺学校嘅时候咧，就小学啊，都有俾人欺凌嘅，即系搞到即系我嘅心就好冇自信。同埋咧，好怕事，於是乎就已經係可能咁樣就形成咗一個即係黑暗嘅想法啦。呢個係一個培育我嘅成長嘅一啲諗法。 即係 inception， 當年嗰粒種子就原來就係俾同學仔 bully， 即係欺凌，就令到你慢慢萌生咗呢一個估唔到嘅一系列出嚟啦。 然後去到我大學畢業啊，翻工嗰陣時，有陣時咧都會俾啲同事咧會扇我啊，或者陷害我啊，係啊。跟住咧又去到戀愛嗰方面啊，拍拖嗰陣啊，咁啊即係可能為咗追女仔。咁为佢做好多嘢，但係都得唔到结果啊。咁 就变咗做兵啦。 係啦係啦。咁於是乎呢，就好多呢啲暗黑嘅諗法呢，就喺我脑里面呢充斥住。咁然后去到我读硕士嘅时候呢，咁我就好好彩啊，有个机会去外国呢，拉脱维亚嗰度呢就读呢个艺术系嘅。咁我好记得嗰陣时呢，有一个科目呢叫做绘本科。 咁有绘本科咁得意啊！ 系啊，于是乎报名啦，咁就上呢个堂。好记得咧，第一堂咧个导师咧就系叫翻去咧，你要谂一个古仔咧，然后咧就要画成绘本书。呢个就系你翻到 year project 嗰个项目嚟噶啦。咁我咪求其上网揾咗，谂住画白雪公主，我照画翻出嚟啦，咁应该得啦。跟住然后个miss 咧就闹我，佢话。唔係呀嘛，你咁辛苦呢本书你大概都要画三四个月，你用人哋啲古仔嚟画梗係要写自己古仔啦。跟住然后我就諗有咩自己古仔可以写呢。跟住然后回顾返我以前细个或者大个时候嘅经历，好多古仔喺我脑入面。然后於是乎呢，英国黑暗绘本呢就诞生啦。我第一本黑暗绘本就係喺拉脱维亚嗰度出㗎。 就係你个 final year project。 冇错冇错。 咁而家有冇得睇嘅嗰本？ 哦，有啊，其实咧就系嗰本恐怖核心与小鸟咯。 哦， 系啊，就系喺拉脱维亚嗰边画嘅。然后画完咧，我翻到嚟香港咧，我发觉咧，我画好呢啲故事之后咧，我心情咧，抒发咗，好舒服。咁我就好开心，我就于是乎咧，翻到香港咧，都一路继续作唔同嘅故事，继续画落去嘅。 即诞生咗呢个黑暗风出现啦。 冇错冇错。 估唔到我调翻转头画画，释放咗另外一个你出嚟。 系啊。 你自己接觸坊間嘅迴響係點？當然啦，你畫完呢個系列，你會舒服啦。但睇嗰啲小朋友係咪真係明白啊？又或者即係受眾，佢可能我唔知家長啊、學校啊，或者某啲嘅成人，佢睇完係咪都同你有共鳴嘅咧？ 其實咧，我每本書咧，我出版之前咧，我都會將全部嘅內容咧就抌曬上 Facebook 先嘅。咁、然後咧就、都好多回響嘅，因為佢哋睇完故仔咧就會回覆我。咁、然後好大多數咧都係青少年啊、或者甚至大人咧，佢哋睇完都話：哇！呢、故仔好有共鳴，我哋以前都有經歷過呢啲事嘅。咁所以佢哋都好支持我繼續作落去。咁當然啦，去到我跳下去的一秒嘅時候咧，咁我都照舊擺上網啦。咁但係咧，因為呢個係牽涉到呢個自殺嘅話題，咁所以咧嗰陣時嘅回覆咧就都好兩面嘅。其實、有啲就係覺得咁樣講一個一個自殺故事咧，係會對自殺者有幫助嘅。然後咧有啲人咧就會係話：咦，唔係、你本身啲內容都更黑暗咧，咁其實可能係會令到佢哋諗歪咗都唔奇嘅，所以其實係有好好廣泛嘅討論嘅。去到跳下去一秒嗰本書嘅時候， 咁另一個好處嚟嘅，即係等大家真係重新審視一下或者檢視一下自殺問題係乜嘢。 係啊，其實就會即係我都唔計較究竟係究竟係好多好處定係壞處多，但係即係令到佢哋引起一個即係對呢個自殺有一個廣泛嘅討論咧，其實我已經心滿意足㗎啦。 係咁，所以就你呢個黑暗風，即聽你咁講，其實你都會繼續畫下去㗎啦。 哦，一定啦，一定啦。 係咁，除咗互聯網上面啦，又或者係啲青少年之外，咁譬如知道你要有擺展啦，好似今次啦，由創意創業協會主辦創意香港贊助嘅計劃啦，其實會帶你哋去到國際授權展嗰度，同世界各地嗰啲買家或者商家係接觸啊合作㗎嘛。其實佢哋嘅反應又會係點嘅咧？ 擺緊嘅時候咧，咁咧就有好多唔同國家嚟嘅客人咧嚟睇下我個 booth 嘅，因為佢見我啲畫靚，咁然後就即係好多合作咧，而家就喺度傾緊。其實例如有一個係台灣嘅公司啦，咁佢見我咧有教開工作坊嘅，咁佢又見我啲畫靚咧，就又問我咧接受邀請咧，就過去佢嗰邊嗰度教呢個繪本創作啊。咁、 佢嗰边都好犀利噶，几米大师都系嗰边噶。 哦，系啊，我希望我都第日可以好似几米咁出名啦、我都唔知道啊。 系， 仲有一间咧系专系做呢个影相背景印刷图嘅一间公司，咁系大陆公司嚟嘅。咁咧佢就觉得我啲画咧好靓，同埋咧又有少少系香港特色嘅一啲大厦风景楼景。咁啊，想問我會唔會用我啲畫咧去印佢哋嗰啲即係影相嘅背景圖？ 哦，幾有趣喎，咁樣。 係啊，咁啊，我而家就同佢傾緊啲細節啊，即係每幅圖幾錢啊，即係借俾佢用幾多年啊，咁樣樣嗰啲咯。 哦，原來授權即係除咗成本書真係授權喺唔同嘅地方出版之外。我可以逐 part 計喎，即係背景又可以同佢哋一齊成為另一個合作嘅方向啊，甚至乎可能有其他嘅合作空間出現都未定嘅喎。 係啊，除咗本書自己本身之外咧，咁啲畫面啊又可以借俾佢哋用，甚至咧有啲即係客人咧係問我可唔可以用奈落落嘅畫風、黑暗畫風去幫佢畫一啲故仔啊，甚至咧係幫佢作一啲故事啊，咁都得嘅。 哦，咁啊有趣喎，咁啊变咗好似代笔咁样，佢就出古仔，你就出作画， 系啦， 创作， 系啦，用我嘅名气啊，同埋画风啊，然后睇下会唔会有带嚟啲咩好大影响啊，咁啊， 哦，几得意，几得意，嗱，而家你就有几本作品出现咗啦，咁啊嚟紧新一年，你亦都有一本最强的是什么啦，咁啊除咗绘本之外，你仲有冇其他方向想参与或者想真系试发展一下啊？ 有啊，其實咧，我將來咧，即係呢一年咧，即係我有幾個計劃嘅。第一咧，就係我想將我嘅畫過嘅繪本書咧，都翻譯成英文，甚至係日文咧，就想試下外地嘅市場，睇下佢哋反應點。呢個係第一樣。第二樣咧係因為我而家咧都係局限於喺即係紙媒嗰方面啊，全部都係書嚟噶嘛。上次跳下去的一秒咧，我就做過動畫版啦，咁都係好受歡迎嘅。咁我想其他繪本咧都會製作呢個動畫化嘅，呢個就係第二個方向。第三個方向咧就係、除咗動畫之外咧，咁我亦都想咧將呢啲故事嘅某一啲即係比較出名嘅角色咧，就即係做成 figure。然后咧就睇下有冇人中意啊想买啊咁样样， 就即系立体化啦。 系啊，即系大概都系呢三个方向啊，暂时。除咗呢样之外咧，我仲会继续写新书嘅。 咁啊，即系差唔多个影视你都捞埋啦。 真係未唱歌啫。 係啊，係。 OK， 咁啊，再一次多謝樂樂樂上嚟同我哋分享呢個黑暗風嘅繪本系列啦。咁我諗即係大家首先唔好俾黑暗風嚇窒咗。其實裏面講緊嘅 message， 我自己覺得都係幫助緊大家反思呢樣嘢，好關鍵。唔係話黑暗風就係哄你埋去啊，或者就講自殺啊，等你唔知諗乜嘢。其實未必係嘅。咁同伊索寓言都係類似啊。你睇個古仔嘅時候，個古仔同你有啲咩關聯呢，令到你產生一個點樣嘅反思呢？呢、這個就係我覺得樂樂樂作品成功啦，甚至乎係吸引人嘅獨特之處嚟嘅。 是啊，好好多谢你的欣赏，多谢晒。 Thank you， 再次多谢你。 望向每双说真眼睛，似看到最动人风景，没有噪音，只得笑声，散播到最远的山岭。在这世间分享晚餐，有冲淡，有万人分担，没有染污的晚空，会看见远方的花瓣。 呢首歌知唔知咩名 字？就算世界冇童话， 劲喎、啊！但喺我哋寻常事入面有童话， 点解啊？ 因为我哋咧系好接受大家民意嘅。头先都讲咗啦，就话咧会开个 post 啊，俾大家就去投选啊。阿乐个新 set 文叫咩名咧？ 我哋度咗啲名噶啦，其实我哋各自都好喜欢自己嘅选择嘅。咁、但系都要靠你啦，参与我哋呢个投票活动。 我觉得的神个名好正嘅， 正啊！ 高抬贵手啊，各位 系啊， 系啊。 上我哋个 page 啦， 最后睇下下个星期用乜嘢啦，咁啊靠你投票啦，所以睇下啦， 拜拜， 拜拜。